像一个有名的 Charles Allison 船长要有这样一个宏伟的出发计划。 Cindy, 他要从哪里出发呢？ From Portsmouth. Portsmouth、嗯、是在东美国的东边还是西边？ 是东边， the northeast、yeah. 对了， Portsmouth 是美国东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 Right, that could, Portsmouth could be in England tooMany cities in New England are named after cities in England, so it could be either. 对，这个词有时这个港口的名字我们在英国或者其他有海湾的城市也可以看到，但是这里讲的呢是美国东北部的 Portsmouth.、嗯、Portsmouth 是一个什么呢？ We can say Portsmouth is a harbor. Portsmouth 就是一个港口。他明天早上一早就要离开。Early in the morning, 就是很早。Early in the morning. 所以我们说在用这个早上不足以表达很早的话就要用 early in the morning. 我们先看一下第二段。第二段首先讲到了他这个有名的小船叫做什么呢？叫做 topsail. When you think of topsail, Cindy, it must be a top quality sailboat. Top sail. Yeah. 就听听这个名字 Top 就是顶尖的最好的 Sail 是帆船帆 Top sail 就说明它这个船也很棒的、 mm, okay. Good way to look at it. Okay, Cindy, please, second paragraph. Okay. Top sail is a famous little boat. It has sailed across the Atlantic many times. Captain Allison will set out at 8 o'clock.So we shall have plenty of time. Thank you. 我们看这么简单的三句话呢，里边就有一些很习惯的用法。第二句 ,He has sailed across the Atlantic many times. Sailed across the Atlantic many times. 穿越横穿。如果我们说走马路过到对面去 ,He walks across the street. 从马路这边走到那边 ,across 就这样用。然后呢结束的一句话是 So we shall have plenty of time. I have plenty of water in my cup. Right, you can use it that way too. 啊，就 plenty of 就指的是什么呢？不能数的一些东西量很大。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我的杯子里还有不少的水呢，你就不用再加了。 Do you have plenty of money? 啊哈。I like to say ye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think I have. Yeah. Cindy 在开玩笑，偷偷地问我，你是不是有许多钱？我说我想说是的，可是我不幸的是我没有那么多。Plenty of money 就要许多许多钱。好，我们再看第三段。 We shall see his boat, and then we shall say goodbye to him. He will be away for 2 months. We are very proud of him. He will take part in an important race across the Atlantic. Thank you. 这里呢 we shall say goodbye to him. 记着跟谁说再见 Say goodbye to him. Say goodbye to our listeners.、Mm. To 在这里用的是最习惯最正常的。然后呢 he'll be away for 2 months. Away for.、Mm. I was away for the weekend.、Mm. 就是我上周的周末离开了北京。 Right. I was away for 春节 3 weeks. 啊哈 ，traveling. Cindy 在告诉我们，她春节离开了三周出去旅行。然后我们再看到最后啊、，We are very proud of him. He will take part in an important race across the Atlantic. 现在，Cindy 可以告诉我们这个 race 是什么样的比赛呢 ？This looks like a sailing race. 啊 ，Cindy 就研究了一下说。看上去像是一场帆船比赛，所以 race 可以是跑赛跑比赛 ，race 还可以是竞走比赛，这里呢是帆船比赛。OK, listeners, 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短语用法，然后我们对课文能够加深理解。比如说 ，sail from Portsmouth， 从哪里出发 ？sail from Portsmouth， 然后呢 ，sail across the Atlantic。就是穿越大西洋的航行 ，plenty of time， 许多的时间 ，say goodbye to him， 向他说再见 ，be away for 2 months， 离开了两周 ，race across the Atlantic， 横跨大西洋的帆船比赛 ，OK Cindy。 我们今天有点时间，我也很高兴我们的课文是关于这个 Captain Allison， 所以他是我想到了我所见过的帆船俱乐部 Sailing Club。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有很多朋友的家里的孩子都参加 Sailing Club。 Really? They took part in the Sailing Club. Wow, this was in Massachusetts? Right. Oh, yeah. 他问我是不是马萨诸塞州嘛？我说对， yeah. 因为马萨诸塞州离海港很近。 Right. New Boston England. Is a harbor. Yes. 波士顿本身就是一个港湾城市。Mm-hmm. Boston is a harbor. So Boston 是哪儿的？是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所以在马萨诸塞州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人他们愿意参加 sailing clubs. Right. That whole New England area. They're into sailing, yeah, and、 okay. fishing. Oh, yeah. good. Cindy 说了，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人们都喜欢啊、帆船，还喜欢钓鱼，因为我们有天然的这种港口环境。Cindy, did you ever take part in a race like a sailing or like running or like a walking? Well, I haven't been in a sailing race. I didn't sail too much when I was in New England. But I was in a swim race. I used to swim, but that is not called a race. It's called a swim meet. Okay. 我刚才问 Cindy, 你曾经参加过类似的竞赛和比赛吗？我要说到这个帆船比赛，我说我顶多就是搭过别人的船，然后没有正式参加过比赛。但是在英格兰地，新英格兰地区，就美国东部呢，还有一种比赛他参加，那就是 swimming。Swimming, 游泳。Swimming 叫 race 也可以，但是他们习惯的叫什么呢？叫 swimming meet. Yeah, a lot of my friends participate in a running race. It's a long running race called a marathon here in Beijing. Many of my friends. 他说如果说参加任何 race 类的比赛，他倒想起他的北京的经历，很多国际人士都是他的朋友，这些人在北京生活已经很习惯了，积极的参加北京的马拉松赛。于是他就心里告诉我们 They take part in the marathonTake part in the marathon. 每年一次吗？ Yeah, so far it's been every year. 每年到现在为止每年都有，他们每年都参加。Have you ever took part? Not in a marathon. I don't like to run long distances, short distances. 我想说让辛迪也是一个马拉松的赛跑选手。他说的，你说马拉松我可跑不了，太长了。你要说短一点我能跑得了。显然辛迪的爆发力要好一些。 How about you, Ginger? Have you participated in any races? I did when I was younger. Yeah. Cindy 在问我既然说到这个比赛，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吗？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但是没有一次获得过奖励，受到打击。于是我现在只能自己做一些体育运动 ,swimming and running and walking, but I don't take part in any races. Any now. races, yeah. Okay. Yeah. Great. Okay.Thank you, listeners. Thank you, Cindy. Yeah, we must say goodbye, but we'll be back for the next lesson. Hi,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天，那么这一天您是如何开启，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如果英语学习始终伴随您的左右，我希望自学英语这个节目呢，是您的首选。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五课的 Section B, 也就是第五课的第二个单元，讲的是谁呢？ Captain Allison.没错 ,Captain Allison。现在呢我来帮助大家回忆一下在这一课当中所出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词汇。通过了解这些词汇，我希望它能够帮助您把课文的内容串起来。比如说在课文当中出现了一个词叫做 sail, 意思就是航海。还有 meet,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动词就是 set out。还有在课文当中出现了 say goodbye to somebody。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短语，比如说 plenty of time, be away, be proud of, take part in。这些短语和生词您都记住了吗？我来向您提几个问题，在课文当中出现的 Question number one， 第一个问题， Who is Captain Allison? Who is Captain Allison? 想一想，答案是什么？到底谁是这个 Allison 船长呢？ What is his full name? What is his full name? 这个问题的句型并不复杂，关键是要大家了解什么是 full name。Full, F-U-L-L, full name. Question number 3. What is he going to do tomorrow? What is he going to do tomorrow? 这个 he 指的又是谁呢？能不能想起来？ Question number 4. What's the writer going to do? What's the writer going to do? The writer, 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要做什么？ Question number 5. Where will Captain Allison be at that time? Where will Captain Allison be at that time? 那个时候 Allison 船长又在哪儿呢？ At that time. 那个时候。 Question number 6. Is Topsail a famous boat? 我再重复一遍。 Is Topsail a famous boat? Why? Question number 7. What time will Captain Allison set out? What time? 它的意思就是和 when 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可以说成 When will Captain Allison set out? 尽管 set out 是一个新的短语，但是刚才呢我已经提醒过大家 set out 到底是什么意思。 Question number 8. Will they have much time before the boat sails?Will they have much time before the boat sails? Have much time. Have much time. 有很多的时间。 Question number 9. What will the writer do first? What will the writer do first? First, 首先。想一想答案应该是什么。 Question number 10. What will he do after that?What will he do after that? After that. 啊，在那之后，他又会做什么呢？ Question number 11. Is anyone going to see Captain Allison with the writer? Is anyone going to see Captain Allison with the writer? 是不是有很多人要和作者一起去看望 Allison 船长？ Question number 12.What do they think of the captain? What do they think of the captain? What do they think of? Think of, 认为，看谁谁谁怎么样？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 Allison 船长的？ What do they think of him? Question number 13. How long will the captain be away? How long will the captain be away? 要走多久呢？课文当中已经给出了准确的答案。 Question number 14, the last one. What's he going to do during the time? What's he going to do during the time? 在航行的过程当中，这个 Allison 船长的生活呢也是丰富多彩的。他要干什么呢？ What's he going to do during the time? 您都做对了吗？答案在我们的书上，请大家核对一下，看看自己做得怎么样。 Page 41 and page 42, 在第41页和第42页上。然后呢，合上书，闭上眼睛，再把我们的节目收听一遍，想一想，这一次您是不是能够听懂的更多？好，感谢您继续跟随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来学习英语，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您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好，我是周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为了表达对新人们的祝福呢，古往今来中英文里面都融进了许多精彩的表达。那么在上节课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婚礼这个词。那么刚才我和 Bruce 还有 Danny 老师讨论的时候呢，Bruce 也谈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要说新人哈，天生一对，地造一双， 是啊， 这个意思在英文里应该如何表达呢？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愿意非常巧妙的而且委婉的让对方感觉很温馨的表达，那么可以用缩写的形式，也可以呢就是直接那么说。我先说一种啊，就是 MFEO， 你可以在信上写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对方轻易猜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其实你又非常明白，可以稍后点头 MFEO， 而且是用大写字母。 对呀、啊，还得要大写字母， 是一个缩写的大写字母， 还要点点，还要点点，一看就是 哦，每一个字母后面有点， 要点点，对，这样让对方知道你这是缩写，就是 made for each other。 Well, we are made for each other. Yeah. In short, that is MFEO. We are MFEO. 羡慕吧 ？Okay, and also some other expressions. Could you give us some Bruce? Like we are made for each other. Theirs is a match made in heaven. Oh, there is a match made in heaven. 这是天生一对。 也是天生一对啊。 Another expression is we are tailor-made. They are tailor-made. That's our variation on being well-suited. Yeah, well-suited. 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呢仍然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的李国栋校长 Danny、 Hi. 还有我们的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Welcome Bruce. Hello there. Okay, let's get started with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Engaged、 订婚。Engage 这个单词呢，在这里加了一个 D， 它表示状态，订婚了，所以呢 ，is engaged 表示的是已处于订婚状态啊。Get engaged 其实表示这个动作都是可以的。 Drug， 常说的 drug 药。 Salesman， 推销员啊，售货员，我们也可以说是 sales reps， sales representative。 Pharmacy。 Pharmacy 这个单词相当于 drugstore， 意思是药店、药房。 Well-suited 很适合的、很合适的。Well-suited。 Nearby 附近的。 Reception 在本文里的意思就是结婚的招待会。 Handsome 在本文当中呢指的是很俊俏漂亮。 Handsome 这个单词呢一般来说是修饰男士的，比如说这个男孩长得比较帅， So you look handsome， 对方说了 Thanks you too， 当然这样对方的回答呢其实要注意对方的性别，如果说女孩长得好看呢，你可以用 good looking， pretty， beautiful 都可以，然而大家注意的是这个 handsome 还是最好用在男人身上比较好，如果说用它放在这个别的情形，比如说钱收入的话呢，它表示就不是帅了，它只是可观啊，非常可观的收入。 Honeymoon 蜜月啊，那么 honey 指的是甜啊，蜜也指的是这个蜂蜜， moon 指的是月亮，大家都知道两个合在一起呢就是大家常说的蜜月。 honeymoon。 Marriage 结婚的名词，婚姻。 Save 攒钱积蓄。Save 这个单词呢也可以当救命讲啊， Save one's life。 那大家知道如果真是攒钱的话呢，这个它后面也会接一个副词叫 save up， So save up some money， I've been saving up some money to buy a new car， 所以 save 后面接 up。 Surname 姓啊 ，surname， 我们今天见到这个单词的时候呢，回忆以前所学习的单词，相信大家也会想起，比如说 family name、given name、last name， 这些呢都是姓。 Attending a wedding. Two of my friends got married last week. They had been engaged for over 2 years. Graham met Allison when he was working as a drugs salesman. Allison was working in a pharmacy, and Graham used to go there to deliver drugs. They are a well-suited couple. They are both interested in sports. The wedding was held in the local church. There were about 200 guests. After the wedding, we went to a nearby hall for the reception. Allison looked beautiful in her white dress, and Graham looked handsome in his black suit. Later, the couple left for their honeymoon. When they returned from their honeymoon, they plan to rent an apartment for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their marriage. Then they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the money they had saved. Two of my friends got married last week. 我的两个朋友结婚了上星期。Last week, 一般过去时，时间状语非常明确。Got married, 过去式形式。在上节课当中我们刚讲了。get 加上形容词，在这里过去分词演化成的形容词，大家注意，比如说 get worried 啊，担心了起来 get worried， 那么 get excited 啊，这里面要记住，在复习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举一反三，不要忘记 get ready 和 get cold。 They had been engaged for over 2 years。 那么这里面在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过去完成时，在这里面又出现了过去完成时，但 been engaged 可不是过去分词，它可不是被动语态，它表示状态，处于这种什么呀，订婚状态已经有2年了，而且还不止2年，用的是 over， 相当于 more than。 had been 这个过去完成时在这里已经强调了这时间比较早，在过去的过去。 Graham met Allison， met meet 的过去式形式。When he was working as a drug salesman, he was working as, 用英文来解释 as 这个词呢，叫 in the position of， 强调他的位置职位。大家一定要多注意 as 这个词的用法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也相对比较复杂。如果你手里有新概念的教材的话呢，对它的解释在第二册第78页有这个表达法的五种解释，对它的解释非常详尽。Drugs salesman， 一个可以说是药品的销售人员。在这句话当中的一个重要语法现象是过去进行时。过去进行时呢是今天的重点语法，我们稍后在遇到这个过去进行时的讲解的时候呢，会详细跟大家讲这个时态应该注意的要点是什么。Allison was working in a pharmacy and Graham used to go there and to deliver drugs. Allison 这里面又是过去进行时，in 在这里面表示的是工作单位啊。我们说这工作单位呢，真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介词的使用，比如说在银行我们就习惯于使用 at the bank， 在餐馆是 at the restaurant， 那类似的还有 at the hotel， 所以在这里面要 in the big company。 那么我们说这个这样的像这样的这种搭配形式呢，大家要注意，有的时候是有规律的，有的时候只能通过一点点的积累来不断扩充自己对他的认识。而我们看到了这个后半句呢， Graham used to go there， used to do 句型表示过去常常，也就是说他只要是用的这个表达法就在告诉你现在不这么干了，所以这个表达法的对比性特别强，所以用起来的时候呢也有暗示含义，它属于一般过去时的第二个系列的用法，就是什么，它没有明确的时间状语，它通过动词自身来进行暗示。比如说Jack used to drink a lot， Jack 过去喝的很多，但现在肯定喝的不多了，因为他既然在这儿强调了，就强调肯定现在他喝的不多了。所以呢你也可以说 I used to be a good man， 我以前是个好人的。 And you're not better. 现在就不好讲了。所以说呢，这当然也不能乱用啊。To deliver， deliver 这个单词呢，在这里是运送啊，送货的意思。They are a well-suited couple. Well-suited 这个表达法表示的是双方就是说彼此都非常的适合啊，非常恩爱。这种表达法对于大家来说呢，它是属于复合形容词。Well 加上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中间加一个连字符，就形成了一个复合形容词啊 ，compound adjective。 但是要注意的是，以这种系列的表达法还有不少，比如说 well known, well organized, well established, 啊，这样的非常多啊，一下子说不过来。所以大家记住，看到类似的时候呢，要把它们通通记下来。They are both interested in sports. 那个这里面要注意的是介词 in 的使用，所以 interest, 那么是加 ed 形式，表示的是某人处于的状态。什么状态呢？后面肯定要接介词 in。 The wedding was held in the local church. There were about 200 guests. After the wedding, we went to a nearby hall for the reception. Allison looked beautiful in her white dress, and Graham looked handsome in his black suit. The wedding was held. 在这里是被举行啊，用的是被动语态的过去式。In the local church, there were about 200 guests.这是一个离而必举行。After the wedding, we went to a nearby hall for the reception. I think the hall here means, you know, the civil one, right? Yes, it's a rented space. Perhaps in a restaurant or perhaps in a community center. Mm-hmm. It's good. So for the reception, 而这里的 reception 就是他们要跟那个这个 ceremony 分开啊，它指的是招待会，说白了就是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间到了。那在中国这点也是如此啊，就是先来一个 ceremony, 接下来马上就是 reception 要跟上。所以 reception 是指的是现场招待会，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它则指的也是招待啊，招待和接待。所以我们通常有办公桌呢，就是摆在大厅的那个叫 reception desk, 而工作人叫 receptionist。它的动词呢词根是 receive, 也是接待的意思。所以大家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点，往后看看注解，注解后面关于这个词的表达法呢要更详尽的解释。那么我们看到了 Allison looked beautiful in her white dress, 她穿的是连衣裙啊。但是呢我们说在婚礼的时候呢，这个新娘通常真的就是很漂亮，因为什么，她要换好几次衣服，所以呢脱掉了婚纱呢，现在穿的是连衣裙，场合不一样了。那在结婚现场的时候肯定要穿的是 gown,啊，那就是婚礼的那个礼服。但现在的时候呢，我想新娘呢这个换上了连衣裙，还有她的这个和她的先生，也就是我们的新郎在一起呢为大家敬酒的感觉啊。现在我说这篇文章画面感好啊，现在马上就我都闻到了酒的味道了。 对，想象力太丰富了。 Graham looked handsome in his black suit. 他穿着黑色的这个西服啊，就是那个套装，我们常说的套装，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帅。那我们这两课来光见到这个半系动词加上形容词的这种系表结构就很多次了，看来在描述性的文体当中呢大家要常用这种表达法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这个再举个例子，比如说食物闻起来不错， The food smelled good, 这也是一个主系表结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种半系动词的使用。 Later, the couple left for their honeymoon. When they returned from their honeymoon, they plan to rent an apartment for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their marriage. Then they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the money they had saved. Later, the couple left for their honeymoon. Left for 原型是 leave for, 表示的是离开某地去某地。For 强调目的性极强。Later 也可以翻译成 later on, 稍后。这对夫妇呢就开始要找一个地方去，我们说一般我们说这个结婚以后都要去度蜜月的啊。那么 leave for 表示的是去度蜜月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for 这个词呢它的方向性很强，通常都是往前走，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会遇到这个 head for 啊，头朝哪儿去哪儿啊，所以呢记住 for 这个词。那么这个表达法放在这里是这么